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29集，初巡。包大人听了探视的话，就眯着眼睛瞧他。 你个死胖子，又出什么馊主意呢？啊！过完年赶到魔宫是去参加婚礼的，出巡也是根据龙图案卷走的，有案子才去，没案子去干嘛？这路线还没规划好呢，你就来添乱。 朝中群臣都知道，太师是要撵包大人去苏州府，包大人一走，他在开封府就没人管着了，也自在些。赵祯摸了摸下巴，觉得倒也是个办法。 皇上，我要出巡查案，不如让太师去两浙一带暂时代管几天公务，从当地选拔官员，本地人好管一些。 赵祯接着摸下巴，觉得这条提议也不错。太师一听要自己去，赶忙就推脱， 还是包大人去比较好。 哎，太师去更合适。 朝堂众臣都看热闹，还有几个帮着撺掇，于是太师和包大人又吵起来了。南宫济和陈公公站在龙椅后的屏风旁边，就看到赵祯肩膀直抖，扶着额低着头正运气，就知道这两位老臣又要倒霉了。前阵子皇上就打算撵他俩出巡去，他好清静几天，这是自个儿送上门来了。果然就见赵祯将手上的折子往龙书案上一摔。 也别争了，两位爱卿干脆一起去吧。 包大人和太师可算是不吵了，对视。 不是吧，又来。 朝堂上瞬间鸦雀无声，赵祯觉得这一瞬间头突然没那么疼了，再一次确定他要静养的前提就是把这二位惹事精撵走。赵祯心说就这么办，于是一摆袍袖。 二位爱卿各有所长，应该通力合作。这样吧，这两天准备准备，后天就动身往南出巡。反正你们不也要去魔宫吃喜酒吗？顺便替朕带点贺礼过去。魔宫离苏州府那么近，二位爱卿不妨多住几日，索性去魔宫过年，顺便帮朕看看苏州府的情况，推荐个合适的人选来接任这转运使一职。过完年吃完喜酒，也别急着回来，北上一路出巡，查龙图案卷里的旧案，到黑风城兜个圈，等入秋殿试时再回来。 包大人和庞太师张大了嘴，赵祯看着两人的表情觉得解气儿，头疼又好了些，于是一拂袖， 就这么定了。 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 陈公公在一旁就慢悠悠接了一句，群臣都低着头忍笑，包大人和太师可是傻眼了。赵祯下完旨就跑了，享受午后宁静的美好时光去了。众人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都无语，似乎每次都是这样，包大人和太师在朝上吵起来，然后赵祯就把他俩打包一起撵走。这两人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聪明人，怎么就不记教训呢？这都是第几回了？包夫人倒是挺乐意的， 到南边过年也好，还能回趟泸州老家。 众人商量了一下，分头行动，再到魔宫会合太赶了，不如一起南下，都到魔宫过年，然后吃了喜酒之后北上，去趟陷空岛，再赶往黑风城，最后到魔鬼城，一路走过去，每个地方也能多住一阵子。小四子觉得这样最好了，大家能在一起过年，分开了天南海北的好孤单。反正开封府厨子也跑了，包大人索性让众人准备出巡南下，上魔宫过年去。这样一来，最开心的自然是展昭，而且这事情也赶巧了，他抽空将谭少言请他帮忙查的事情啊，跟包大人一说。包大人觉得有些蹊跷，黄通奏表中也写了对最近几个帮派之间的情况很是担心，趁此机会索性调查一下，于是啊，说走就走。 开封府、白府、九王府和太师府都开始收拾东西。准备了两天之后，三声钟响，铜锣开道，开封南城门大开，包拯拖家带口拉了一大堆人代天巡守去了。众人骑着马，带着老虎，天上还跟着条白龙，队伍浩浩荡荡离了开封，南下苏州府。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，古宫闲地少，水港小桥多，吴越城苏州府，桥多水多，富足安逸。这一天临近过年，苏州府衙大门正对着的那条长街上热闹非凡。一来是最近往来置备年货的人多了，二来是出门经商回乡过年的商贾也多了，最重要的是，今天苏州府最大的一间酒楼开张。主家为了讨个好彩头，在门口竖起了一根百尺高的竹竿，杆上挂了绣球，谁能在不弄倒杆子的前提下摘下绣球，就算是得了今日头彩，送纹银百两，再免一年饭钱。这百尺高杆都快捅到云端上去了，眼熟不好的还真看不见上头的绣球。杆子下边，店主还请了武戏班子来演杂耍，围观的百姓里三层外三层聚集了好多，路都快堵死了，叫好起哄声此起彼伏，十分热闹。这新酒楼属于苏州府首富裘天裘员外，楼有五层，十分的豪华，进城门一抬眼就能看到，而顶楼那一层四面都是琉璃窗户，可以将苏州府全景尽收眼底，甚是气派。这裘员外喜欢结交朋友，尤其和江湖道上的人来往频繁，今日自然不少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来捧场，贺他开业大吉。酒楼里已经坐了不少人，就等着一会儿仪式结束，热闹完了，来解开那块挡着酒楼招牌的金绸子，看看这座姑苏第一的大酒楼究竟叫什么名字。在酒楼四楼靠窗的桌边坐了几个人，今天在座的都是被裘天请过来的客人，五楼因为一会儿揭牌所以闭门不开，所以四楼已经是最高的一层，能坐在这里的客人可见江湖地位甚高，与裘天关系也不错。这一桌坐了四个人，三男一女，年纪都不大，最大的看着二十五六，小的十八九，这四人衣着各异，不过都相当体面考究。最小的是那个女子，穿着一身青色长裙，身材娇小，长相俏丽，这会儿她正扒着窗户看着下边的某一处，还挺专注。她正看着，身边一个二十来岁的短发男子轻轻拍了拍她： 师妹，坐有坐相，今天师父没来，我们代表东皇门，别有什么失礼的地方。 这人说话腔调和长相倒是很相符，大眼方脸，结实的身材，看着十分的敦厚正直。而坐在他对面的另一个年轻男子却显得很轻浮，看着和他岁数差不多，穿一身银灰色长袍，样貌很不错，就是眉宇间有点轻佻。他端着个杯子似笑非笑： 我说二师兄，你那么紧张干嘛呀？我们是来吃饭的，又不是来比武的，放轻松啊，放轻松。 那被称为二师兄的男子瞪了眼前人一眼： 你还笑？一会儿二员工的人要是来了，你别出言挑衅，不然在裘天的地盘打起来，回去不好交代。 哼，我不挑衅别人，也得看别人会不会来挑衅我呀。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那个看起来身份最高的男子皱眉： 别吵了，今天尽量别惹事，仪式结束了就走。 那两个男子也不说话了，拖着下巴继续喝酒。而这整个过程中，那个年轻的姑娘一直没回头，只是扒着窗户望着下边，视线似乎还在追随着什么一点点的移动，嘴角带着笑容，样子像是看到了有趣的东西。 师妹，你在干嘛？ 那个看着最威严的男子问他。那位师妹终于是回头瞄了一眼，对着下边指了指，冲着身后三人招手： 哎，你们过来看呀，下边月亮桥上有个小孩，好可爱。 就看到个小孩至于吗？这么喜欢小孩，赶紧自己家人生一个呀。 那出语轻浮的年轻人笑着调侃那姑娘，对面那位二师兄瞪了他一眼。 那个小孩还骑着一只黑色的老虎。 那姑娘一句话倒是把身后三个师兄都说愣了，三人都过来往下望。就见在围观杂耍的人群外，不远处一座桥上慢悠悠走上来了一只黑色的猛虎。这老虎全身蓝黑色浓密披毛，剑杂纯黑色的花纹，双目金眸，体型巨大，不过面相并不凶恶，有一股华贵之感。那只老虎走到桥上站定，而在老虎背上坐着个可爱的小孩，身材娇小，肉乎乎的却不显胖，圆脸大眼睛，穿的也考究，白色的袍子外罩鹅黄色的小袄，袖口衣领子都有白色的兔毛，头上戴着个毛茸茸的小帽子，脚上一双锈红色的鹿皮靴。这会儿这孩子正左右看，似乎有些茫然。苏州府一带来往的奇人不少，江湖门派聚集，街头百姓也算见过世面，可这么可爱的孩子骑着这么大只黑虎到处溜达，还真是头一遭碰到。而且普通老虎还好，黑虎可是比白虎还稀少，有几个上了桥的看到妈呀一嗓子，吓得跑下桥。但江湖人并不怕猛兽，且这黑虎看着十分温和听话，也不凶恶，于是更多的人是好奇这孩子是什么来头呢。 可不可爱？他是不是走丢了？我们带他回去养吧。 那小姑娘指着桥上的小孩，姑娘话一出口，身边师兄都扶额，最大那个揉着眉心。 你别乱来，你看他穿得那么考究，怎么可能没人要？ 那我们接来请他吃个饭，然后再送他走。 那姑娘说着就想下楼，这时那二师兄一拦。 二员工的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